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不放弃不撤退，每次爱的机会，心在醉心在飞，我敢追，爱就是超快感，离了干脆不会累。感觉对了，我要出发， 哎，一定要听到这个口哨音才圆满。二十年前，我就是听着北京乐广播里播放了孙燕姿的第一张专辑中的第一首歌，当时完全沉醉了。那个时代没有视频，听歌听好歌主要在收音机里，所以呢，浪潮 Listen to One 就是要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想到二十年之后，我们依然还可以在这里听这张出道即巅峰的专辑，真的要感慨。2000年的时候，这张专辑真的是一张专辑就封神，类似于14岁的全红婵第一次奥运会夺得金牌，并以3个满分。孙燕姿也好，全红婵也好，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天赋异禀的人才。这张专辑呢，上市之后便大卖，在台湾地区连续8周位居销售冠军，最终累计销售为年度总冠军，并以这张专辑获得包括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在内的12项新人大奖的肯定。说到这里呢，其实对于很多周杰伦的歌迷朋友来说，因为周杰伦曾经在演唱会中说过，这是他最意难平的一件事情，在那个神仙打仗的年代，就是歌坛神仙打仗的年代，就是因为孙燕姿当年夺得了最佳新人奖，周杰伦一生的遗憾就是没有办法再拿新人奖。所以在我们的 Listen to One 当中，我们将会以更多专业的姿态告诉你，20年之后会有哪些歌曲会被你继续喜欢。下面要有请的这首歌呢，同样是一位在歌坛当中，一提到他的名字，对于很多喜欢他的人来说会惊叫。终于，浪潮 Listen to One 会推荐这首歌了。没错，方大同以音乐人的姿态告诉我们他对音乐的简单表达。 请有太多话要说，我说我一言难尽，也不要再啰嗦，我还有一台钢琴，它让我打破沉默，听来不太安静。 就算有多少烦恼缠绕，我也只要抱着吉他的小蛮腰，一百斤的山腰，再没烦恼把我担倒。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只要音乐在萦绕，没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曲线，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参见。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情，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阵丹青，每一个音符帮我谱出一场幻境，让我安心。你音乐突破了时间空间，它会重现最思念的一张容颜，我是让人暗恋，再也不会梦见梦魇。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萦绕，没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曲线，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参见。这只有一个理由，屏着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对的享受，黑白渐渐演奏，声音在我前后左右，没有人能够左右这宇宙。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萦绕，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也不管你说什么语 言，没有巨蟹歌声蔓延，我用进入进到就能在全身陷入心跳，大脑的抑郁病毒变掉，现在的压力也在酝酿，但什么都不要，我们一切也不管你说什么夜夜去写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赞记真的就能 没有局限，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聊天，绝对是音乐才子型的人才。这里是浪潮 Listen to One， 我是周四周五的当班主持。哎，用慢慢的这个调调，为什么说我和你在一起的版本是摩天轮版本呢？毕竟我一直在月光里，但是为了好音乐，我会提前五个小时。来，让我们听听这个周期由浪潮 Listen to One 集合的上百名华语乐坛优秀词曲编制作录音乐评人音乐人为你严选出的真心创作好音乐，有哪些优质好歌你不能错过呢？只在浪潮 Listen to One。 各位，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就是很多啊做音乐的人，也就是我们这座城市的音乐课代表帮我们挑选的，在九月你最好不要错过的歌。 可在狂风的浪蝶也孤独。 Oh, go, go, go， 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会爱上大海或沙漠，随着肾上腺素出发，出发，走，走，走。 那一天你会拽着我逃跑， 我无法失去你，可也不会忘记你。来到我们各自仰望着人，在天上，我们依旧是我们，哭着笑着陪伴彼此左右。 如果你，如果我，如果回头看，会发现我们像同温的小孩，像未来不再就是没有明天的挚爱。 Listen to wise。 怎么样，这些歌曲当中有没有你特别喜欢的？我知道你每天很忙碌，不能再像上学的时候会经常听听今天又出了什么新歌，没关系，让我来帮你挑选，因为我也有帮手啊，那就是这么多的乐评人、制作人、录音师，还有作曲作词好多好多的音乐人，他们每个月呢都会把上个月啊所有发行的新的歌曲呢都会严严的实实的好好的听一遍，然后告诉我们，亲，你不要忘了这些歌曲它是为你而准备的。刚刚听过的这个推荐当中有一首歌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下面呢我想作为我当班的这一期的浪潮 Listen to One 首先要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呢，可以代表我这么多年来在月光里的感觉，跳舞的月光。这首歌是由张亚东担任制作人，周深七月推出。 你能听见我吗？未曾抵达的话，寄给月光会收到吗？想念一个人像我和影子 丢弃无我，沉默而血魂，好像在黑暗中奔向你，以我的心跳呼唤你，在人群背影认出你，摇摇晃晃朝你飞行，飞行。在孤单，好想啊，在黑暗中奔向你， 在黑暗中奔向你， 以我的心跳呼唤你， 以我的心跳呼唤你， 在人群背影认出你，摇摇晃晃朝你飞行，朝你飞行。 追光不再孤单，每当我们各自仰望着月亮，目光就会相遇在分开之后，一定也会想念吧，夜路很长，去不同方向，总有一抹月光在心上。 周深的声音在这首歌里很轻盈，就像音符里在跳舞一样，营造出非常浪漫文艺美的氛围啊。想起在24年前呢，其实也有一首和月光跳舞的歌曲，不知道70后朋友们还记不记得《五月光》。没错，就是那一首来自伍思凯的《五月光》，它给我们带来了一种不一样的异域风情。那首歌呢，是台湾音乐人伍思凯1997年专辑当中的同名单曲。下面呢，我们也透过浪潮 Listen to One 哈，也来一个穿越，一起让年轻的朋友来感受一下那年的五月光。话说这首歌呢，真的是前奏很带感。当时呢，是伍思凯到这个希腊去旅游的时候呢，获得灵感创作。这首曲子带有南欧地中海的节奏韵味，厉曼婷的词描绘了追求心爱之人未能所愿，只能在月光下独舞的孤独感。 哥哥感到孤独的灵魂，习惯了独舞，猜不出和谐双人舞步。你想要逃时，他开始追逐，他不注意时，你开始怕输。用情越刻苦，越想在迷途，爱深不轻易赐给幸福。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 浪潮 Listen to One， 若只是过路，别吝啬打个美丽招呼。相爱的人呀，若愿意共度，丢一颗种子入尘土。荒野之上，荒原奔放，不堪沧桑，只闻痴狂。天在天上，人在人旁，忙去夕阳沐月光。 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深深的感觉，能经得起岁月打磨的音乐，必然是制作精良的上乘的制作。五月光这张专辑呢，具有很强的设计感和概念性， 可惜当年呢，因为唱片公司工作的疏忽，竟然漏报了金曲奖，给这样出色的音乐增加了一份遗憾之美。不过24年之后，我们还能记得，这首老歌表示很满意了。 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 我是韩丽，我的通讯录只有350个名字。 我是麦麦，我的微信通讯录4位数。 买奶茶，养殖甘露，多加芋圆。 买奶茶，少冰少料，能一分糖吗？ 点外卖，勾选无需餐具。 我从来不点外卖。 剪头发，固定 Tony 老师。 我的发型师真叫凯文。 追热剧，直接跟不养剧。 制作人哪来的时间追剧？ 听音乐，单曲循环一整天。 听音乐，歌单绚烂，五花八门。 临窗和过道，我选过道。 临窗和过道，我选临窗。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摩天轮。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过山车。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收音机。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在跑步机上打开收音机。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有你的二选一， 有你的二选一， 我都选你， 我都选你，都选你。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浪潮 Listen to One。 下午4点23分，时间过得好快啊。摩天轮已经转完一圈了，还准备再续一圈吗？给你3分钟的时间，在这样没有太阳的午后，送你徐佳莹得到太阳。我们下个时段继续浪潮 Listen to One。 大笑和大哭都不会累，听秋天清脆的枯萎，却想起了初春的丰沛。你们和明天都美，相信黎明而不是天黑，彼此给彼此的安慰，总能一口气吹跑期待。当拥抱还有力量，当希望还很滚烫，当少年都不懂失望，朝前走就能得到太阳。当约定没有散场，当美好还在发光，当我们偏选择倔强，朝前走就能得到太阳。哦，嘿耶，哦，夜灯和琴声。 浪潮 Listen to why。 FM97.4 娱乐最王牌迎新派对音乐加减法，9月7号到14号，众多音乐人空降直播间。 我们是火星电台， 我是丁世光， 我是叶喜儿。 音乐加减法，我们是岛屿心情。 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苏运莹。

嘿，我是浪潮里的韩立，欢迎在下午4:41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带给各位的浪潮 Listen to One。下面我们有请韦礼安带来清爽 up。今天是应该清爽一下，太阳放假。 海浪拍打着纯白的沙滩，波光灿烂着蔚蓝。大海对着我不停的呼唤，你还在等什么？跟着我，浪花不停地眨眼，勾动着我的心弦。音乐原来的狂野，不停歇，不停歇，乘着海浪的音阶，节奏不停地放电，心跳就越来越强烈。瞬间清爽，拥抱这片阳光，打破你的迷惘。瞬间清爽。纯白的沙滩，波光灿烂着蔚蓝、yeah、大海对着我不停地呼唤，你还在等什么？跟着我，浪花不停地眨眼，勾动着我的心弦，音乐越来越狂野，不停歇，不停歇，乘着海浪的音阶，节奏不停地放电，心跳却越来越强烈。 下午4:34，听到这首歌有没有感到清爽一点？一周工作了4天了，确实很辛苦。你值得用好音乐犒劳一下自己了。这里是浪潮 Listen to One， 我是在下午4点，尤其是在星期四下午4点和你见面的 DJ 韩立，巧克力的立。没错，很多年前我曾经在下午时光里代班过午后大道东，但是要说浪潮 Listen to One 和麦麦制作人共同制作节目，还真的是第一次。不过我们已经启动了这样的3+2模式，麦麦呢会当班周一、周二、周三，我会当班周四、周五，也是提前5小时和你见面了。我会把在我的个人私房里啊比较快的歌都会到下午4点给你播放一下，因为我知道这个点儿会饿，会觉得夜晚的生活不知道干什么，有时候会有点间歇性的小沮丧。来吧，让我们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下面这首歌呢，又是一首可以带你去远方，给你切换感和快乐感的歌。我觉得王心凌这些年虽然作品不再像早年间那么的广为传唱，但是不可否认，在快歌、在甜蜜感这块，她拿捏的还是非常棒的。那下面我们来听她在2015专辑当中的一首《去远方》。 睁开了双眼，天已发亮，窗外的天空一片晴朗，讯息在闪，手机在响，我们的一切终于明朗。出发去最远的那一段，视线摆在最远的地方，你的笑脸我不再想，你不是我的未完待续。 欢都只是捆绑。 远方这首歌呢是王心凌在2015年专辑当中的一首歌，那曾经为她制作过《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的制作人彭学斌再次为她送上朗朗上口的旋律，加上这个电音阵阵的鼓舞，瞬间让人卯足了劲儿，真的是甩掉了不快乐的爱情去远方吧。那我们下面要去哪里呢？一定要去的地方啊、现在出国不太容易啊，我们去云南好不好？有请大张伟带你去云南。哎呀，大张伟真的是音乐界里的憨豆先生，他总能出其不意的让你开心起来。不信你来听听这首《好事要发生》，多么积极的心理暗示啊！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虹，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月眉心电灯，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场盛开的梦，不为谁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我的心疼的碎落落里碎落落里碎落碎，我如一道绚烂的虹，我的心笑着碎落落里碎落落里碎落碎，想着好事要发生。我的心唱着 say lolo li say lolo li say lolo say， 我如一场盛开的梦，我的心笑着 say lolo li say lolo li say lolo say， 今天好事要发生。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虹，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月眉心电灯，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场盛开的梦，不为谁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我的心唱着 say lolo li say lolo li say lolo say，绚烂的虹，我的心笑着 say lolo li say lolo li say lolo say， 想着好事要发生。我的心藏着 say lolo li say lolo li say lolo say， 我如一场盛开的梦，我的心笑着 say lolo li say lolo li say lolo say， 今天 美好事要发生。 听者有份，好事要发生，好事在途。大张伟呢，把他能够所想到的所有象征好事要发生的声音都编在曲子当中了，比如说泉水声、泼水声，甚至还有前进账的声音。不为谁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浪潮 Listen to One 从9月1号开始，和你一起等好事要发生。我是巧克力韩韩丽，听到我的声音不要以为已经天黑了，现在才是下午4:42。我们继续来听歌。要说到玩音乐这块呢，大张伟玩的让人觉得是个小顽童，那老顽童庾澄庆呢？这首歌特别厉害，叫音乐超气派。我觉得第一期节目，我当班的第一期节目，来点气势。 钻石舞台唱什么都一样，还去清朝展开。来，音乐跨时代，不唱不快，管你是什么门派，好听我就来。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感谢 Listen to one 带领大家用耐心、用真心聆听我们歌声中的每一个细节，去掉浮躁聆听习惯，好音乐不盲选，